之间离开了你，后来不知道爱的滋味需要慢慢品尝，不知道情的牵挂需要刻骨铭心。 过程 记着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骑着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骑着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